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私心里，端木翠盼望着他们能打起来，打得越凶越好，毕竟拖延的越久，他的希望便越大些。只是看起来早齿对傲音甚是畏惧，指望他们为了口腹之欲做搏命之争，纯属痴人说梦。正如是想时，傲音又有异动，腾身一跃，已窜至端木翠身前，将肉蛇收回口中，居高临下看了他一回，慢慢俯下身来。端木翠反平静下来，冷笑道： 你也知道自己现在见不得人吗？还是现了原形的好。你这下三滥的孽畜，哪里配得起这一身样貌？ 傲音似是听了个八九不离十，嘿嘿一笑，面上五官已起了变化，不多时回复本来样貌。只见脖梗之上顶着光秃秃黏腻腻的一个肉球，上有三个黑洞。端木翠心知是眼并口，一阵恶心翻将上来，强自忍住道： 哼，果然是见不得人呢。要杀要剐，你且快些。 傲烟顿了一顿，伸出手来扼住端木翠的下颌，如此一来，端木翠的嘴便无法闭合。古时青楼中为了防女子咬舌自尽，多用此法，下手重时下颌脱臼也不定。只是这傲烟这般行事又是为何？难不成怕他自尽吗？这问题很快有了答案。这答案让端木翠魂飞魄散，情愿一死。只见傲烟张开嘴巴，血红肉舌慢慢向他口中垂下来，舌苔恶腻，其上腥臭粘液泛出光来。端木翠脑袋轰了一声，最后一根弦戛然而断。先前再怎样恐惧或是疼痛，哪怕臂骨生生断舌，他都可忍，只为多挨一刻，等到曙光。但此时他只恨之前为什么没有死掉，原本以为傲音杀了他之后才会碎脑取葬，哪里想到就是肉蛇从口中探入，自喉管而下，活生生将他脏器摘取出来。眼见那肉蛇愈垂愈近，端木翠当真要疯了，拼死挣扎，屈膝重重撞于傲音下体。这一下惹怒了傲音，痛嘶了一声，目中赤色乍现，伸手抓住端木翠的头发，强将她的头带起，又重重向地上砸去。端木翠惨然一笑，闭目待死。 这样的死法总好过受傲音之辱。 千钧一发之际，就听一声怒喝，傲音惨呼一声，手上动作立止。端木翠急睁眼看时，见傲音的下半身还在自己身侧，上半身却飞到丈余外，过了片刻，分节处才慢慢渗出血来，足见来人出手之快。不意竟能得生，端木翠泪盈于睫，模糊中只见一熟悉的身影急掠过来，急道： 端木。 这声音再熟悉不过，却不是展昭是谁。端木翠却不信自己幸运如斯，只怕又是一只口吐人言的傲音，颤声道： 你又是谁？ 展昭见他神志混乱，心头酸楚难抑，说道： 是我。 说话间伸手去搀他起身，方挨到他身体，端木翠如被刀噬，一把推开他，哑声道： 你要杀便杀，不要再耍花样。 展昭见他目无焦距，反应又是如此激烈，知他不信自己是真，也不欲刺激他，慢慢缩回手来，想了一回，柔声道： 端木，适才在明道之外，我们谈起沉睡之事，你还说要化作牡丹，你可还记得？ 适才戏言，只是一时三刻之前。 端木翠此即听来已然恍如隔世，愣了一回，意识终于明晰了些，抬眼见到展昭眸中焦灼之色，刹那间悲戚难忍，扑于展昭怀中大哭。这一哭何等凄惨，方才所立接二连三几至求死，他性子素来刚烈，适才隐痛不发，此时爆发出来直哭得肝肠寸断，纵是铁打的心肠听了也要落下三声泪了。展昭一时间也寻不出话来安慰于他，只是下意识拥紧了他，伸手帮他将发理顺，方垂手时忽地碰到他手臂，脸色一变道： 端木，你的手臂怎么了？ 端木翠竟已忘记臂骨折断之事，茫然道： 啊？ 展昭心惊，也顾不上男女有别，伸手将他袖子撩起，目光所及，只见白色断骨已戳破皮肉透降出来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对傲音简直是恨入骨髓。端木翠虽看不到，但目光触及展昭的脸色，已知必是伤得不轻。展昭伸手握住他手腕道： 女人之心，我先帮你接上。 话到中途已然动手，心知接骨其痛，不欲端木翠多受痛楚，手上动作极快，一拉一推，话才说完，臂骨已然复位。端木翠猝不及防，眼前一黑，自展昭怀中软瘫下去。展昭拖住他腰，助他站定，长叹一声，低手在他发上吻了吻，也找不到什么能固定臂骨的东西，只好先用布条将他手臂缠紧，再涂他发。正包扎间，就听端木翠断断续续道： 展昭，将来你若是不在开封府做护卫，还可做接骨大夫的。 展昭低下头来，见他虽是玉容惨淡，但眸中仍有笑意，心中一宽，点头道： 是，必然客似云来，日进斗金。 端木翠果然笑出声来，展昭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柔声道： 你先歇一歇，养养精神。 这是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了，你还让我养精神？ 话罢抬起头来，只见两个凿齿仍在角落处虎视眈眈，心中疲惫之极，向展昭道： 你方才伤了傲音，这两个凿齿心中忌惮，不敢上前，但你身上生人气重，我身上血腥气重，两人在一起何愁引不来妖怪。 展昭循着他目光看过去，只见傲音虽断成两截，但仍如如而动，便知刀剑伤他容易，要他性命却难。只听端木翠说什么何愁引不来妖怪，不觉失笑。端木翠气道： 就这么好笑吗？你好生在屏障中待着，何苦又跑出来？ 说到此处忽地咦了一声，奇道： 哎，我倒是忘了，你怎么从屏障中出来的？ 展昭之方才他惊吓过甚，有心逗他展颜，想了想说： 端木姑娘法力太差，那屏障经不住拒绝劈砍也就开了。 果然端木翠当时就急了： 我法力差？我法力哪里差了？ 展昭不答，只微笑着看他，心中默数一二三，三字刚过，端木翠气焰已落了一半，嗫嚅道： 现在没有法力也不是我的错，都是那曙光不顶事。 哦， 端木翠心中不情不愿，但还是将自己先前的怀疑简要紧处说了说，末了道： 都是那曙光不顶事，怎么能赖我法力差呢？ 展昭再忍不住轻笑出声，端木翠立时知道被他给捉弄了，气道： 你又混说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 展昭轻叹口气，就听极低一声轻吟，巨阙出鞘。展昭横过剑身，向端木翠说道： 看出什么端倪来了？ 端木翠看了半天不明所以， 慢吞吞地说道。 一把破剑？ 有位神仙姑娘，非但乏力差，脑子还不好使，我都把答案送到眼前了，她还不知道。 拒劝而已，怎么就是答案了？上次还断过一次，若不是我…… 说到此，忽地想到什么，极短促地啊了一声。 啊，难道是…… 还没有奔到家，总算是开窍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